个简单的问题，什么是爱情？它是否是一种味道，还是一缕？ 从我初恋那天起，先是甜蜜，然后紧接就会有风雨。 爱就像蓝天白云，晴空万里，突然暴风雨，无处躲避，总是让人始料不及。人就像患重感冒，打着喷嚏，发烧要休息。欢喜忧郁乐此不疲， 叫人头晕的问题，什么叫爱情？它是那么的真实又很可疑。 研究过许多实验，海枯石烂，发觉越想要解释越乱。 所以说永远多长，永远短暂，永远的遗憾。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体验， 那滋味时而在飞，时而下坠，时而又落泪。动人电影自己体会，比现 瞬间，你自由。